月21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犀利啦！今日提提大家咧，6点啊将会有我哋嘉宾出现嘅，今日咧就会为大家带嚟 Winka 陈咏嘉 Cola 嘅成员啦，咁啊亦都会带嚟佢嘅新作品一手造成嘅。 系上次同佢做访问嘅时候就系佢参加比赛，即系入团之前啦，咁嗰阵时就访问嘅歌讲无名啦，咁啊而家经历咗呢段时间之后，咁啊推出入团之后第一首 solo 啦， 系 咁啊就今日送俾佢嗰卷都几好发挥嘅。 我发现。原来我哋送俾佢嗰卷嘢咧，即系终于揾到一个价值喺度啊！因为咧上次我记得同佢咪后倾偈嘅时候，佢话我哋上次咪送勇气 可嘉陈永嘉俾佢嘅， 咁唔知道佢系吓到定系真系感觉，真系讲真啦。佢话有一下佢个冲动就系见到我哋送俾佢嗰卷嘢之后咧，佢就做咗一个人生当中好重要嘅决定啦。 系本身仲谂紧做唔做嘅，跟住就望住挂起咗嘅呢一个卷轴之后，令到唉试下啦咁样，咁就。即系都有啲用啊！我哋嗰啲除咗食字之外，都系我哋希望想做到嘅嘢嘅。 咁啊，今次亦都踏入第二个阶段啦。我谂喺佢嘅事业当中，咁啊，今次再送一卷新嘅俾佢。咁啊，到底一阵我哋会倾成点咧？6点会听到嘅。 系咁啊，同一时间好少好友亦都预告埋听日嘅呢位嘉宾，因为呢个trailer 亦都之后大家会听到噶啦。咁啊，我哋就抢先放俾大家听，就呢个系听日会出现嘅嘉宾。我谂大家都应该都会期待听到佢嘅分享嘅。咁啊，睇下又会有边个啦。 骚动音乐，骚动陈奕迅，陈大师。 我不嬲做歌，觉得我啲歌咧系冇时间嘅限制嘅。我唔系要做 pop song 嘅，其实我觉得我啲歌系越听越有味道，越嚟越长，即系佢唔会系一直听完哦三分钟，跟住就要转第啲歌啦，唔好啦。即系我谂我啲歌都几襟听噶，即系因为我都用咗好多时间去听噶啲 demo， 先至做到一只歌嘅。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系啦，咁啊，留意住，听日我哋骚动音乐嘅时段就会为大家带嚟陈大师啊，陈奕迅嘅访问 啊，咁唔知即系讲呢首歌，亦都会讲下即系、就是、一啲佢创作上呢个班底啊。 其 实讲 咗好多关于佢点样拣歌啊，听 demo 嗰个过程啊，点样拣班底啊嗰啲过程。 好多嘢听，系啊，今日亦都待住，呢个系听日嘅，陈奕迅就听日。今日我哋就有 Winka 嘅，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啊，系啦。咁我今日咧，我好想讲翻，因为寻晚咧，我同阿奔神啦，同埋另一同事阿 Otton 咧，即系原来是这样的啊， 系吉他大师， 吉他之鬼啊，我称佢为吉他之鬼，二台吉他鬼， 系 黄天恩先生，佢成日都偷听我哋做节目噶， 我都成日偷听佢做节目啊， 我都有啊，系学嘢嘛，系咪先？哇！ 不过原来佢节目好听啦，但系佢原来有时喺咪后分享俾我哋听嘅一啲佢生活嘅兴趣啊，或者佢中意睇嘅嘢、听嘅嘢，原来仲有趣啊！ 所以节目名冇改错，听佢讲完嘢之后，你心里边真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咁啊，同埋三条友喺下面食饭啦，咁跟住就讲开，跟住我记得系讲起动漫嘅，咁跟住之后大家就分享大家睇开咩作品啦， 中意睇嘅动漫嘅口味。 我谂佢听到呢一句，佢已经开始笑紧啦，咁啊，因为已经回味翻。 我怀疑佢上面都偷听紧， 系佢唔知道我哋会讲嘅。咁啊，大家会即系 share 下大家平时睇嘅一啲喜好嘅咁样，即系可能都会讲，我、哦、近排新出嗰啲睇咗啲咩啊？譬如可能我《东京复仇者》啊，《蓝色监狱》啊咁。因为之前我喺节目度 share 过，例如讲《孤独摇滚》咁样样，呢套即系同音乐有关嘅动画作品啦，又或者之前讲足球两套《青之芦苇》同埋《蓝色监狱》。咁啊，阿 Otton 都有睇过，咁即系佢哋即系都有倾两嘴，跟住佢又再 suggest 一啲可能相关嘅。 佢都有讲起派对卡孔明啊， 系啊， 都有讲翻啦。 系啊， 我哋之前 系啊，嗰 时 都有 讲， 系啊，点样样即系将一个叫做三国时期嘅军师嘅概念放落去现代，作为一个 音乐经理人 点样运用嗰啲计谋咁样。咁啊，即系呢个切入点啦。咁佢又有睇，咁我哋喺度倾呢啲。咁跟住你知啊，讲下啲之后就会。又再攞自己嗰啲寶庫啲正嘢出嚟， 佢其實個腦裝好多呢啲嘢㗎。 佢諗住裝乜嘢？ 你同佢講動漫又好，講電影也好，即係講好多影視作品嘅嘢，佢其實都會答到兩句嘴咁樣。 係 同埋佢會睇一啲咧，有時頗為偏門到。 哦，係噶， 我都會心諗，哇，點解你會睇啲咁嘅嘢嘅咧？咁樣 係啊，即係大家都會拋咗一啲嘅作品出嚟，大家互相都未聽過嘅，即係譬如可能我拋一啲佢未睇過嘅，調翻轉佢又拋一啲我又未睇過嘅， 係 咁跟住就會大家不斷喺度 好似 sell 緊咁啊 ，sell 緊自己嗰套，我覺得好正，希望可以影響到你， 說服到對方， 說服到對方都會睇埋一份啦咁樣。咁跟住佢尋日推介咗幾套作品啊，咁叫咩名唔講啦，咁唔講啦，係啦，咁啊， 佢自己睇會唔會自己再分？ 係啊，你有興趣見到我私底下，我再話你聽嗰啲係咩嚟啦咁樣。咁跟住我夜晚翻到屋企臨瞓前咧。我真係又攤喺張床度，摺高枕頭就揾嚟睇下。 即係佢推介俾你嗰啲， 推介咗係其中有兩套咁樣嘅作品啦。咁跟住嗰啲設定都幾有趣嘅。咁即係有一套就係牽涉到即係外星生物咁樣，點樣喺地球嗰度即係要生存啊咁樣啊，跟住繁殖下一代啊，即係好多呢啲佢要喺地球生存嘅一啲 issue 啦。咁跟住我真係講得好好。跟住之後咧，我又翻去睇下，因為佢唔係淨係純粹講話我劇情有趣或者個設計啊世界觀得意，佢仲會講埋我個畫風好靚，可能佢畫一啲角色係好吸引嘅咁樣。咁嘅另外一套咧，佢就話嗰個咧就可能內容hardcore 少少嘅，咁會意想不到啲嘅咁。咁你可以翻去即係按你嘅喜好就睇啦咁。 但係我發現原來真係口味係可以好唔同， 係啊係啊， 品味係可以好唔同嘅有啲時候。即係雖然我哋大家都好中意音樂， 係 嚇，但係有 中意啲嘢唔同啊嘛， 中意啲嘢係真係幾唔同。 即係甚或乎你自己一個人淨係審視自己嘅喜好啊，你都可以有極端噶嘛。即係你動漫作品都可以好極端，音樂作品都好極端一樣啦。咁所以其實佢推介嗰兩套，我覺得咧都係走緊兩個極端嘅，一個黑暗啲，一個就即 係搞笑啲、 搞笑啲風格咧，輕鬆啲嘅。咁啊，翻去我就因為比較攰咧，我就選擇咗嗰一套輕鬆小品嚟睇下先咁樣。不過唔知點解係咪因為太過輕鬆小品啦，同埋佢推介嘅嗰個亮點或者嗰一樣嘢咧，我睇極都未到，個人冇乜心機，跟住冇乜衝擊性，於是乎我就。毅然就擺低咗，然後就投向咗叫做沉重啲嘅嗰套作品啦，咁樣咁跟住就開始睇。咁其實 都係佢推介， 都係佢推介嗰套，推介咗主要兩套作品俾我。咁啊，沉重啲嗰套咧，我好快就入咗局，同埋係一路追緊落去啦。咁後屘咪太眼瞓，睇下瞓著咗啦，咁樣嗰隻嚟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呢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人哋中意嘅一樣嘢俾你咧，其實你有陣時你未必會直接同佢有相同感受。系啊，你可能会 未必有嗰个共鸣。 系啦，但系成日我都觉得嘅，即系睇太多嗰啲留言，对于 M V 啊、电影嗰啲都系嘅。即系通常要闹 啊， 好容易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你要赞，其实我觉得要识得赞咧，有阵时你都要咁上下认知咧，你先至赞得到嘅。有阵时 即系闹还闹，你都睇咗先闹啊，成日都咁讲啊嘛。 系啦，就算系啦，即系你其实应该咁讲，赞同闹咧，其实你有相对于譬如电影嘅话，你有一定嘅认知啦，音乐一定认知，可能动漫都系啦，你有嗰啲嘢做 back up 咧，你先至可以评论到，等于你细个读书嘅时候写嗰啲咩议论文啊，其实系同一个概念嚟噶，你要有论点啊， 同埋你要有两边嘅睇法啊， 系啦， 都要平衡到啊， 系啦，就算当你唔想平衡，你想一面倒闹都好，你都要有叫做论点论据咁样样，即系呢一样嘢，其实你点样有论据啊？就是你睇几多嘢或者你认识几多， 系， 我觉得呢个系需要嘅，即系虽然话点样讲咧，叫做评论，可能一个足球员你唔需要一定要识踢波，但系你都要知道足球发生咩事。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道理嚟嘅，即系通常好中意话你咁叻，你去踢啊咁样，即系呢样嘢咧，有我成日咧都会思考呢样嘢噶。譬如潘明哥首唱话咩，即系唱得点，咁啲人就会反击话你咁叻你唱咯，咁叻你跳咯，咁叻你拍咯，咁叻你演咯，咁叻你踢咯，咁呢句嘢又好似冇错嘅，即系我啊真系冇佢踢得咁叻，咁我系咪咁？但系我系咪不能够评论咧？又未去到嘅， 或者有时 点评论？ 我可以分享一啲我好主观嘅感受咯，唔一定系评论嘅。有啲嘢即系大家咧，有时听 comment 就第一下会俾人觉得就系你系评论紧件事，有时未必系咁。即系人同人嘅对话唔系净系得。评论噶嘛，系可以真系纯分享一个角度，画好画唔好都好啦，我都可以分享俾你听噶嘛。例如，我觉得 Autumn 嗰个分享对我嚟讲，其实系一个指标嚟噶，因为我会发现原来我自己同佢嗰个口味系好唔同噶。基本上佢成立咗成为我一个指标，就系佢推介乜嘢俾我咧，我就可以直接 skip 咗唔睇。 一个筛选嘅过程， 因为佢中意嗰啲嘢比较有时，我觉得猎奇啲。即係佢嘅口味係獨特啲嘅，我唔係講音樂上面，音樂嗰啲我同佢有好多共鳴嘅，但係其他影視作品方面，我覺得佢睇嘅嘢係特別啲嘅，所以通常佢推介完，我就好似賺咗啲時間，就係我又可以唔使睇，但係我又大抵知道啊，佢推介俾我嗰套嘢係。 讲紧啲咩嘢，咁我都得个知字啊，起码我都第时有啲朋友可能同佢相近口味嘅，我都可以推介翻俾其他朋友认识咯。 系啊，即系你知道佢推介系源于佢本身代住一个点样样嘅口味喺度咁样咯。系啊，即系我譬如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咁上网睇紧一个DJ set 咁样，咁有个 DJ 叫 James Hap， 咁之后都会嚟香港，我都几期待睇啦。因为佢比较著名嘅就系佢现场玩 DJ set 嘅时候，佢所用嘅 DJ skill 系即系比较多元化，或者有啲人觉得好 fancy 个样啦。咁我睇到啲留言，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有一啲人嘅 comment 会系话我唔系好鍾意佢嘅音乐选择，但系我好 respect 佢喺一个 live 嘅表演里面用呢啲方法去咁有创新地去将啲歌 transit 咁样。咁我觉得咁几 fair 啦呢一个。 系 啦，因为的而且个音乐选择呢一样嘢就真系个人喜好。咁但系你同时亦都尊敬紧佢做紧啲乜嘢咁样。咁你踩过你都可以调翻转嘅。即系你可以用类近嘅，即系我好欣赏你嘅音乐选择。不过对于你歌同歌中间嘅衔接嘅技术咧，真系即系有啲保留啦咁样。即系同样咁样。咁我觉得睇呢啲 comment 我就会睇得舒服啲嘅。因为另外有一啲就好恶意性攻击嗰啲就好冇意义嘅， 系因为斋闹嘅啫嘛， 系啊系啊，即系有啲冇意义咁样。 我所以我有时候都想赞你噶，我都好欣赏你咧。 我谂到点赞系嘛？ 唔系啊，我好欣赏你每日头 part 咧，我哋可以咁样倾完一轮偈，你都可以揾到一只有关联嘅歌曲咧，踢翻落去咧，嗰个创意同埋嗰个反应，我觉得系劲嘅。所以我好期待今日我哋讲到咁远，将个主题拉到咁唔关事嘅时候，我真系好想知道你会点样踢翻落去我哋今日嗰个主题度，仲要踢。翻首歌，我而家俾多十秒时间你拣，睇下你拣唔拣到先。 我拣到啊！ 你拣到劲、 啊，不过播唔晒太长， 播唔紧要啦，我睇下你点样踢咯。 呢个你一起歌你又觉得好啱数噶啦，世事嘅嘢，好似呢首歌咁讲，主题就系有啲嘢要睇轻啲，系啦，即系睇化啲咧，就冇咁辛苦啦。即系无论你系咪要做一啲幕前啊，咪表演都好咧。平时都有机会遇到一啲唔同嘅 comment 啊嘛，系咪先？会俾反应啊！ 我同意啊！ 所以点样去看待呢啲嘅意见嘅批评咧？听下呢首歌，能唔能够令到你有一啲感受，有啲启发？陈奕迅嘅《陈大师》。 明天开始要系咁意，大家都不过是蚊子，面对世界扮傻痴痴，情爱嘅嘢求其餐胆子，梦想缩翻晒最扁啲。什么都体谈仲好啲，明星之嘛，唔识张柏芝，树荫下吹风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拗肚脐。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苦到款尽当闲事。 简成点啊？得唔得？ 我觉得好好啊！听日可以再听多啲佢嘅分享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綠置居公布价单，三个屋苑提供近4700个单位，售价是市值41折。单位售价由大约75万元至到271万元不等。最贵的单位来自油塘高宏苑，在 A 座43楼，面积489平方尺，售价271万元。高宏苑提供2021个单位。另外，马鞍山锦柏苑提供1896个单位，上水青桃苑有776个单位，售价最平的单位在锦柏苑 C 座，一楼面积是184平方尺，售价大约754000元。全部单位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开始拣楼。警方国安处拘捕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国安处人员上昼近11点到天后飞龙台将他拘捕。何俊仁被反手锁上手铐，由警员押上私家车离开。消息指何俊仁涉嫌在保释期间干扰民主派初选案的证人。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证实，今日在港岛拘捕一名71岁男子，他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现正被扣留调查。何俊仁早前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还押，直至去年8月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获批。保释条件包括70万元现金担保、40万元人事担保、每个星期到警署报到、不得发放或者转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遵守宵禁令、不得联络任何外国官员和议员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串美，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中方已经就蔡英文出访时过境美国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汪文斌说，台湾当局领导人过境是假，谋求突破宣扬台独是真。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切实将美国领导人作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台湾当局较早前宣布，蔡英文今个月29号至到下个月7号率团访问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去程和回程分别过境纽约和洛杉矶。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有意在蔡英文过境加州的时候会见对方。在北京外交部反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言论，强调在乌克兰危机上，美方无资格对中方指手画脚，更加无权向中方勒窝退责。布林肯早前说，中方不单止没有谴责俄罗斯，反而为俄方提供外交掩护。汪文斌说，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又不是危机的当事方，亦都冇向衝突嘅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美方應當客觀看待中方同國際社會勸和促談嘅努力。至於習近平會唔會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汪文斌話：中方嘅立場一貫明確，中方與各方保持住溝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然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芬臣，你觉唔觉得咧？我哋嘅人生都系不停咁样兜圈啊！ 睇你点睇咯，兜圈，可能有啲人会觉得行嚟行去都仲未行到去尽头，点算啊？但系调翻转头睇，行下行下行翻去原点， 会痛这套美好 都几圆满啦、 啊。你似有些朴素，最美满那些答案，往往计算没太多。这信仰你也相信过，结尾却转身说破。寻回千真万确的和心中划缺的，非我一个。原来你眼里的偏差，万分之一也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才过到你一大，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你说期盼某个宇宙，在某个答案背后，落寞在处忧，欲望在永久，什么都会拥有。看世人找到，怎会收手？后加几多位，亦永远不足够。原来你眼里的偏差，万分之一也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才爱到毁于一旦。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了吗？将再没意思，就通通我亏欠。大半青春破像碎片，各有各地恋，谁可避免？世间那一天得到解答，日后那一位留下，若是不比我差，尽量好好爱他，好好爱他。 先带嚟啊，我 Des 余宗耀最新排台作品3.14，好似个圆形咁啊！有人横跨大半个地球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理想嘅对象，跟随住个圆圈行下行下，最后可能翻到去自己嘅故乡，先揾到自己心目中真正嘅对象。 明在手机里面，情感怎么冲淡？我 我穿的衬衫，你拣的耳环，都要刻意夹空内衬。你点的咖啡，我讲的笑话，一想都望贴身的人近。用 FaceTime 上映快又有气氛，日子很苦，但去送我大地散心。中秋节、元宵佳节，谁点灯？ Special 嘅最新排头作品 Her， 就好似喺一个舞会当中跳一首嘅圆舞曲，一个圆圈一个圆圈，一步一步咁样向前踩，同时间亦都同隔篱嗰位距离越嚟越近。 在梦里，在万千灯火里独对眼眸里，只得你宇宙的中。上的终结轨迹里告别遗憾， 你一秒秒高级， 二分秒逐到一 一天一天的走近，何必用买位， 何必用买位， 沿着轨迹的方向找你。 看着轨迹 By Jack 张曼叉1973的舞会。所以其实重要的不是到底你的人生有没有在兜圈，而是你有没有切切实实地一步一步前进，即使你的终点在哪里都好。 Once a better time， 双眼在呆望地下，微微抬头再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Once a better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两秒才扮真地轻，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跟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张天荣 ，One Step at a Time， 所以千祈唔好俾一个安全距离自己，唔好固步自封。 却停滞外圈的一边，万线逐秒拖延，怕全速会产生惊险。我靠近，能否允许我跟随，陪同成为亲爱的谁？ 斜刻在下想实情多地能被后悔吗？这人全然地并没预备界线距离，能接近更跌多想先一起，我愿全程对你逐步逐步贴近距离，如不怕死才能开古结尾，全然地命做预备是得起，是得起也刻意跟随不需 Pandora。 安全距离，所以有时真系冇谂太多，行咗先啦，接近咗先啦。 I want you， 拥抱着你激流神。I need you， 试听你勾引。What to do？ 探索你香气上迷魂。呼呼呼呼呼呼呼呼。Yeah. Why to you？ 越坐越近越头晕。Why to me？ 喉咙还在震。Don't forget上落到做成人 someone else， 跳上有天分，一触即发 ，everything is under the tip of my tongue， 胆敢一刻跟你再说 ，you will be the one。Get it off, get it off my mind。 之前听过 Jeremy 李俊杰 Closer， 到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爱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象。 FM 94.8，不落。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再次见到佢，我内心有一种讲唔出嘅感受啊！ 由嗰时自己独立做歌，去到而家加入咗女团，再出 solo 歌，经历咗咁多嘢，我相信佢都有好多嘢分享啊！所以我决定今日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五味杂陈咏嘉， 唔知道对佢嚟讲，而家系咪经历紧甜呢个部分呢？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Winka 陈永嘉。 Hello， 今次呢卷咧，我哋自己都觉得几满意嘅，应该几啱，几啱倾嘅会。 五味杂陈永嘉， 好啲啲人生嚟嘅喎，呢 个系啊， 我中意呢个啊， 好啱你发挥啊，我见你好有感觉啊，已经系出手指咯， 系啊系啊系啊。嗱咁样嘅，因为我记得我喺我未真系入行之前咧，即系自己做歌嗰阵咧，我系有段时间好 down 噶嘛，即系有个 friend 同我讲话，其实讲真的，你经历嘅嘢咧，你应该要 appreciate 同埋感恩。我但我唔开心，我要感恩啲乜嘢？佢话你谂下，假设你有一日你瓜咗，即系你去到神嘅隔离，佢俾一幅画俾你，然之后嗰幅画面全部都一种通啊 ，bright 通，全部都系开心，其实你会觉得好单调咯。但是就是因为你有好多唔同开心唔开心后悔或者可惜好多唔同嘅情感，所以你幅画就会好丰富囉。之后啱先我见到你呢句嘢嘅时候，我就弹咗嗰幅画同埋个情景出嚟囉。 Winka 心目中而家呢一刻，你觉得呢一幅画对你嚟讲，你自己觉得係有几多隻色喺入面， 或者点样样呢嗰幅画有冇画？ 其实呢，我觉得我幅画是乱的， 是 因为就正如我个人呢，成日都好多情绪，跟住之后又会有好多唔同嘅諗法感觉呢，咁未必全部都可以下下都讲得返出嚟。咁我觉得，但我觉得我自己已经算係咁样㗎啦，即係咁复杂都讲到啲。咁但係呢，我觉得我幅画呢係应该係有啲污糟。 点解 个污糟喺边啊？嚟，因为琴日唔记得洗物啊，咁样 倒写咗啲 咩咯？杯咖啡、啊， 个人比较粗心大意咯。 因为咧，我觉得我嘅人生嘅前半段都系比较苦嘅嘢多，即系 even 我嘅屋企啊，或者系我即系成日平日留意到嘅嘢，或者我自己即系会反省嘅 moment 系多嘅，所以我谂我可能幅画暂时会有好多深色嘅嘢啊，或者系就算佢系唔同颜色，黄色咁，但佢系深黄色。跟住绿色是深绿色咁样咯，即系可能暂时都比较沉重少少嘅嘢咯。 系咁，但系头先你话同朋友倾嗰个阶段比较灰啲，嗰个时期大概系几时？系即系出咗歌未？定系完全未出歌谂住做音乐嘅阶段咧？ 嗰阵时就系真系谂住出歌嘅阶段，但系好迷茫，唔知揾咩人帮手啦。跟住自己嗰阵时又唔系话好多资源咧，咁就会好想做，但系又棘住唔知点做，然后就会搞到自己好焦虑。 系，咁但佢讲完之后，点样令到你打破咗嗰、那个嗰啲灰暗呢？ 其实佢唔单止讲呢句嘅，其实系嗰段时间佢仲带埋我翻去啲教会。咁、我记得教会咧，佢 exactly 个经文系乜我都唔记得咗噶啦。但系个意思就系讲紧神，佢系一定会安排你嘅凳系写住你个名，你系可以好安然无恙坐低，而系唔会有人坐咗落你张凳嘅。咁所以就慢慢令到我觉得，咁可能好多嘢系我太焦虑。 是 个人太急太过躁，有很多嘢好想快啲做，但其实根本上你系应该放翻慢一啲节奏，去睇清楚点样做，同埋点样去计划，会多过你好想做想做想做，但得个急同埋得个谂字咯。 系而家做到啲咩咧？做到几多成咧？放翻慢自己。 我觉得而家嘅我咧，同两年前未入行嘅自己咧，都差好远。虽然嗰个热情嘅程度同埋嗰个表达嘅方式都应该冇话超大嘅转变，但系内心世界系多咗份平静咯。 咁你话嗰幅画而家比较乱啲成啦，但系会唔会里边虽然再乱再深色都好，开始已经有啲缤纷啲 colourful 啲嘅色，其实都有喺里边。 有荧光嘅色咯，我觉得好极端。大家如果有留意我最近自己支新麦咧，系一种好 bright 嘅绿色。其实佢除咗代表住我啲 wingua 啦，即系蜜瓜咁样咧，佢仲。其实是蜜瓜定哈密瓜呢，其实我分不到。总之就是绿色那个瓜啦。 那个是西瓜的嘛。 就是想着带着他们，还有 kind of 我提住自己就其实系会越嚟越多好鲜艳嘅颜色会出现嘅咁样啦。 系你有冇如果真系好实际咁讲，有冇话去到边个阶段有啲咩事情等等令你开始发现多咗啲鲜艳颜色咧？ 其实我觉得系因为嗰七个女仔出现啦，入团之后系多咗嘅，因为对我嚟讲，其实我一直咧都好少女仔朋友。因为我系中意啲好同我差唔多直接啦，好爽啦，我唔中意嗰啲，哎呀，我都中意皮卡丘嘅，我就好唔中意嗰啲女仔。 我都好中意皮卡丘啊，即系泰森都时同你讲， 好啲啦， 咁大只同你讲，我好中意皮卡丘咁样得唔得？ 我都 OK 嘅呢、這个， 咁就好啲啦。 佢都好大反差啊，都系泰森都时，但系佢都中意皮卡丘。 因为咧，我最惊嘅女仔 friend 就系佢超级女仔，唔系讲紧佢中意扮靓嗰啲方面，我系讲佢讲嘢嗰方面。是那些啊叫嗲那些啊我顶顺啊。 扭令小事。 是啊我不喜欢那些。我觉得你是可以把声叫嗲，但是你个人处事成熟和你讲嘢是有逻辑，不是就是那些无什么想法是但是又觉得自己有想法那些，我接受不到，我会有种鄙视的。 所以不嬲是男仔 friend 多啲 嘅。是啊，我是男仔 friend 多啲嘅，但是入咗女团之后，其实女仔佢哋嗰七个女仔对我嚟讲就是一个即系好另类嘅屋企人，即系佢哋系丰富咗我喺女仔朋友嗰方面嘅世界。 系，但我想坦白问嘅，即系因为佢哋七个女仔唔同性格，真系有一啲可能叫做 girly， 譬如 date 细个啲，咁佢嗰种好 make sense。 可能佢都真系会话我中意皮卡超噶。 系啦，系啦，或者佢中意小丸子，我唔知啦。系啦，即系你会唔会都要适应？因为以往你嘅朋友唔系呢一类，咁同我哋一齐组团啊，大家一齐生活各样嘢嘅时候，你都要适应一下哦，身边有呢啲朋友咁啊。 其实我觉得咧，佢哋性格咧都。有一共通点咧，都唔系呢啲女仔先。首先，就算佢哋内敛咧，但系佢哋都唔系嗰啲好嗰啲娇嗲啊。哎呀，我冇力露个樽过去嘅，佢哋唔系嗰啲嚟嘅。 系 tough 嘅都 系 tough 嘅，大家嘅 tough 嘅位唔同，所以我喺佢哋身上面咧，我长期都会俾佢哋吸引，就系、是、因为佢哋有住一啲好坚毅或者好坚强嘅嘢咧，系大家都唔同，冇重叠嘅，我觉得。所以我会好中意同佢哋一齐咯。 系啊，有冇啲嘢系喺佢哋身上学咗，系即自己？都会吸收，有时好似海绵咁咧。啊，你啱做呢啲嘢，哦，其实我都应该可以咁样谂啊，咁样做。 首先要讲下佢哋全部，另外有一样嘢令到我系好欣赏，就系佢哋攰嘅时候，从来唔嗌攰。 即系，好佩服你哋啊！ 系啊，大家拍 MV， 练舞啊，出 show 嗰啲咧，即系可能讲真，大家拍剧又剩咧，你冇得贪分嘅，你冇得话一个星期每日练啲啲啦。我哋全部都系可能出 show 前。有四日时间，每日练十几个钟。总之抡到你咧，好熟好熟好熟。但系嗰啲其实系人体极限嚟嘅，因为你系每日你都系 keep 住要做十几个钟咁样嘅 cardio 啊。你当其实你系中间可能有一个钟食饭，加半个钟嘅时候歇下唞下。其实系大家都好坚强好 tough， 但系佢哋从来都唔会话好攰，可唔可以早啲走啊？大家都会嘅做 mark 就系话喂，啱先好似呢一个头。另一下呢个位置，你可唔可以耷低少少或高少少，或者大家会睇翻啲片咯，或者拍广告，大家都会有一啲好攰嘅 moment， 因为通常都 call 好早，跟住可能夜晚好夜收，佢哋从来都系唔会表达到自己我好攰啊，快啲，唔会俾面色所有人睇咯，反而系我有阵时候会有少少疲态出咗嚟，即系会有少少。静咗咯，即系因为我平时好嘈嘛，我一静就好明显啦。即系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咁不如我即系将个 level 唔好隔得咁大距离，不如我平时都唔好咁嘈，咁我静嘅时候就唔会有人发觉。 有流力， 我以为你系会最顶得住嗰、那个，因为你嘅 energy 不嬲都系好高噶嘛，我以为你反而系会大家顶住嗰个添系。 我系一。攰咧，有两个情况极端，一系就乱咁讲嘢，跟住令到自己好精神；一系就完全唔讲嘢，我真系唔得啦咁样。 但系有冇一刻真系即系做得好辛苦？有一段时间可能真系好忙，好忙，忙到有一刻自己觉得我可唔可以顶得到落去咧？即系体力上或者精神上，我有冇办法可以支持到落去咧？ 其实苏花咧，同佢哋做。同佢哋一起做嘢咧，几攰都好咧。虽然自己会有一个小情绪喺度，但系咧，因为觉得佢哋同你一样攰，我系谂呢样嘢咯。佢哋同你一样攰，甚至乎有啲成员系更加忙本身，譬如 Marv 嗰啲、一 Day 嗰啲更加忙 ，Ivy 嗰啲。咁我有乜嘢资格 讲好攰咧， 嗯， 我可以表达我好攰，但系我唔可以真系因为我好攰而唔做好嗰件事咯， 嗯， 因为大家都系咁攰嘛。 咁我谂另一样五味杂陈，头先讲即系自己喺音乐上面嘅一啲嘅转变谂法啦。另一样，我谂可能感受好多就呢一年里面去咗唔同嘅舞台， 系 之前譬如去 Crocodile 啊，或者去一啲大啲嘅场馆，我谂呢一啲嘅体验系咪其实一路你自己都好渴望啦？应该 我超渴望啦、 啊，等咗好耐可以去唔同 stage 啊， 发梦都谂过呢啲话题。 因为其实讲真咧，由我以前即系派歌你哋嗰阵时咧，都冇机会做演出。 嗯 ，even 系连嗰阵时有啲商场嘅嘢，其实我都冇机会做、嗯，因为大家都好惊啊嘛，嗯、即系唔会去做演出啦。入咗行之后，又系本身嗰个记者会系谂住有观众、 嗯， 但又系因为一啲疫情嘅关系又冇啦。跟住个 show 又系搞唔成啦，因为嗰啲入座率嗰啲嘢好多嘢烦啦。咁其实一直冇机会、嗯，就算我哋真系有一啲公司嘅周年啊，或者系有啲 event 去出啊，其实都系好少接触到佢哋真实嘅样观。众啊 ，fans 啊，所以我会话咧 ，Cocking Flap 嗰个音乐节咧，系我入咗团或者呢几年以嚟最觉得享受、最开心同埋最难忘嘅一个音乐节咯。而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好搞笑嘅就系咧，因为我望落去嘅时候咧，佢啲样 系 好清晰噶。 咁 有阵时候你街度撞到粉丝咧，佢哋系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张相，好斯文噶嘛？但系佢哋嗰喺台下面咧系。个口擘到超大啦， 好狂烈 嘅， 可能平时有噶，不过咧戴口罩睇唔到。而家除晒口罩，第一个户外音乐节咁样就全部睇得好清楚， 全部睇到晒，即系只眼擘到好大啦，起晒青筋啦，条颈啦 ，Wanka， 好惊你听唔到啊，因为嗰下 系啊，跟住我就觉得哇，原来你哋个样系咁噶，即系你冇见过，同埋可能通常比较即系大台嘅时候，下面观众咧佢激动起嚟都唔。会激动到好似户外音乐节咁咁 high， 系， 嗯， 咁所以我会觉得嗰个系一个好嘅开始， 系， 但系第一次真系上一个，我谂系对你嚟讲好难得嘅一个舞台，第一次去体验嘅时候，嗯、会唔会即系同以前幻想当中去出呢啲嘅演出，其实个体验系好唔同嘅咧，即系可能啲事前嘅紧张感啊，或者准备功夫，原来都系好唔同嘅咧。 因为呢以前真係未必有咁忙同埋咁多事要去用神啊独立嗰陣呢，所以你会独立嗰陣你唔会諗要点样睡觉啊，你唔会諗点样睇医生养声啊又剩嗰啲嘛。但依家我譬如话最唔同嘅就係你出 show 啦，你係要諗啊我呢一首歌边度留少少力 for 呢一首再唱多啲俾大家然后点样边度悭悭可以，因为其实有 quota 㗎一定係、嗯、即係唔会完全冇 quota 㗎嘛，跟住可能前排可能夜瞓咗喇喎，点样快啲调节返、 嗯、 其实作息啦你食啦点样瞓啦你几时去睇中医点样针灸啦，全部都讲究咗好多囉、 嗯、 全部都系唔同以前好多，你以前系唔会諗呢啲嘢㗎，你会觉得感情到我唱到嘅咯， 系 咪先？你依家 随意啲嘅， 系啊！你依家你系会觉得唔系感唔感情嘅问题，系你实质上你嘅身体负唔负荷到、嗯，你要 take care 多啲 啊。系，但系呢个都好啊，即系呢一样嘢会令到你，即系好似咁讲 take care 自己身体，因为我哋有时恃住自己后生，对唔对？你又仲后生过我哋啦，恃住自己后生，诶、欸，有乜所谓啊？挨几晚通宵，瞓个觉冇乜嘢咁样。但系而家呢个好似系为咗自己长远要做呢一啲储备咯。 系啊，一个打算咯，同埋我都系一种责任嚟噶、 嗯， 因为人哋买飞入嚟听你唱歌咧，其实你冇理由俾嗰啲嘢俾人噶嘛，即系俾啲唔好嘅嘢俾人，咁人哋即系。好失望咯、啊，会咁我又觉得系一个责任。而家有少少夸张嘅，我觉得瞓觉都系一种责任。 但系去到边一个时候系突然醒觉咗？咦，系、啊、原来我呢啲位要 take care 多啲，我要去 keep 住保健啊，睇下中医养下声。即系突然 click 咗嗰一下，系有冇啲咩原因？ 系咪病过所以先咁样咧？ 有啦，梗系。我上，唉，即系呢啲真系人性就系咁啊！我上年嘅年尾啊，大概我谂系十月开始好忙。 嗯。 因为嗰阵时咧就试紧唔同范畴嘅嘢，有试过客串拍剧啦，跟住又有做综艺嘅主持啦，然之后又真系有唱歌嘅嘢啦，走一啲学校嘅。show 咁样啦，其实听落每一件即系 job 或者工作或者事嘅嘢咧，听落好似唔系唔算好多咁，但系佢节目嘅精神同埋心力都好多，尤其是拍剧，通常都系一嚟就都系 十幾個鐘啊，廿個鐘，同埋啲時間就會係凌晨開始啊，或者可能係夜晚先開始，去到朝頭早，變相嗰啲唔作息唔穩定嘅作息就會令到你嘅聲音出現咗啲問題，就會聲就再沙啲啦。想唱歌嘅時候就有心無力啦，即係你會覺得點解我以前咁容易 hit 到嘅嘢或者做到嘅嘢，我依家要用多做多力，要用好多嘅精神去 focus 先做到呢、 嗯、 開始會覺得咁我咁樣嘅話行得幾耐呢、 嗯、 我係咪應該要轉變一下個模式去養下身呢去了解一下自己身體喺咩嘅情況下係會有咁樣嘅情況狀態嘅，所以我盡量少啲咁做啦。同埋如果真係無法避免要咁樣捱夜啦，我會唔會帶多幾包蜜糖或者係一拍完劇去睇中醫針灸一下呢，令到自己聲好啲呢，好紧要咯，系啊系啊。 好，而家系咪随身都要带住啲嘢，啲保健嘢啊？ 嗰啲蜜糖水啊， 需要 暖水， 使唔使有呢啲嘢？ 都冇暖水壶啦。 系啊，好彩啊！ 同埋我发现咧，原来唱歌咧系唔好饮太热嘅水啊，最好系室温水。 O、okay、K， 因为热反而会蒸发咗你喉咙嘅水分啦。 哦， 其实我哋讲嘢都系噶，讲嘢都唔好饮太热嘅水噶，太冻都唔好啦。保健会嘅，即系可能我突然间完咗。节目之后我又会去睇中医咯，因为我听日要唱歌。 哦、人哋同我斟啲暖水俾 Vinka， 有冇按摩嗰啲同我攞晒出嚟？ 恩礼恩礼恩礼， 同我俾你休息一下先。 下次识做阿 Vinka 上嚟，我会攞定嗰啲蜜糖啊嗰啲 啊。 我搵完嗰啲针灸啊，按摩师傅俾你瞓喺度，一路按住一路倾偈，最舒服嘅访问啊。 揿住条颈咁样咯， 兼大牌歌手。 太晚了吧。又揽那时间海边，笑情看着，逐对男女的表演，或正在碰面，或会流过于身边。Ooh, yeah， 凄怆偶遇，让你重向他力见，太合衬吧，让我面向他侧面，逐秒在试验，逐秒在发现。 六点三分之前听啊 ，Winka 之前嘅作品叫做 Cupid 19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经检讨后的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在生产力因素的计算方式直接与港铁的香港物业发展利润挂钩。港铁会在今年的票价调整当中提供 1.2% 的票价特别扣减，并且将 1.85% 的票价调整幅度延后至出年实施。根據最新方案，今年票價調整幅度將會下調 3.85 個百分點，而今年最終調整幅度要等到下個星期二公布最新的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當日作實。發展局提出檢討保護海港條例，建議從兩個方向修例，針對需規管的要強化有關制度，另一方面就加強海港功能，改善海濱暢達性等工程，合理地拆牆鬆綁。當局計劃就修例下個月展開公眾參與活動，出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例草案。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出，現行條例訂定海港內不可填海推定，並且訂明所有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在行使權力時需顧及有關原則作為指引，但條例沒有說明哪些情況可以推翻這個推定。發展局建議，除了海港改善工程和海港內非永久填海工程，所有海港內的填海工程將會繼續受制於不可填海推定原則和測試高門檻，並且引入新規定，加入公眾參與機會，以及指明必須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信納項目符合測試。警方国安处拘捕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国安处人员上昼近11点到天后飞龙台将他拘捕。何俊仁被反手锁上手铐，由警员押上私家车离开。消息指何俊仁涉嫌在保释期间干扰民主派初选案的证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然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另外，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现时上水嘅鸡岭回旋处、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新丰路、百和路同埋文锦道路一带系挤塞。有需要前往新界北区的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的服务。还有受到较早前西隧的意外影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都是挤塞，而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下角道近住天美道，西行过海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在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排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狮隧方向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回沙田方向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观塘道去龙翔道近启业村车多，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两元搭车优惠的。1946至47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3月至4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95年 联系香港。 我是林敏聪，恭喜港台95岁生日快乐。如果我有95岁，我想我都是听紧香港电台，因为香港电台曾经播过很多我的歌。香港电台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陈荣嘉， 中音乐嘅访问咧，继续有 Vinka 陈荣嘉嘅，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亦都系入团之后第一首 solo 一首造成嘅。咁我同阿斌咧都会预先估一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再交俾你揭晓啊。 好啊， 我估嗰样嘢其实好简单，就系即系签咗公司之后第一首 solo 作品，亦都我深信久违咗好耐，自己去唱一首属于自己嘅作品。 嗯， 嗰样嘢好唔同嘅感觉就系可以收到呢首歌嘅时候，好自由咁样去谂呢首歌。中意點樣唱都得，因為團歌好講究一個 harmony 啦，點樣去同其他嘅團員把聲 blend 得到一齊去、去發揮啦。咁多多少少會要喺聲音上都就一就，但係屬於自己嘅歌，我可以係一個好唔同嘅 Winka， 點樣玩都得。所以今次對你嚟講，應該一收到首歌正啦， 係。 好快就已經諗到曬點樣 free flow 發揮呢啲嘅部分啦、 我估埋你再揭曉啊！我想估咧，今次都係喺個聲上面，我覺得今次你應該花咗好多時間去諗啲字嘅發音點樣去唱。個原因係因為覺得今次，譬如再對比類型相近上一首自己嘅無名咁樣，呢一首係聽得出唔同咗啊！咁我覺得今次呢一首歌可能係唔知係自己啊，定抑或係之前一路團裏邊嘅練習，定係同監製花咗好多時間去研究自己把聲究竟應該點樣去用，點樣去唱。 你哋都啱嘅，真心 好劲。 因为其实咧，我想讲咧，喺团入面咧，你真系系好讲究你所讲嘅 harmony，即系大家，你唔系话我把声系咁，所以我做自己，我就唔使理人哋。即 系 可能喺我前面嘅人唱，同埋喺我后面嘅人唱，我要接得舒服。即系譬如我唔可以话一嘢就爆出嚟咁样，即系唔好听咯。同埋可能有阵时候有啲声音嘅质地，其实。監製都會話：我咁樣可能整體會舒服啲嘅，所以如果你係團嘅話，你要講嘅嘢係整體咯。 嗯、 所以坦白講，團歌真係唔係首首都發揮到我自己覺得最自己嘅嘢嘅。坦白講，但係我 enjoy 嘅，係、啦，我 enjoy 嘅。咁但係之後就係首歌啦。其實我想講咧，我係上年嘅。大概我記得好似係四月份定五月份，我已經知道自己今年會出 solo。 哦， 係。其實好早好早嘅事， 差不多有一年時間準備。 係啊，咁但係其實咧，中途咧，我係完全冇理過呢件事嘅，因為我會覺得都係要做團嘅嘢 focus 先。 係。 所以我係冇刻意去諗話，即係啲人話啊，咁你係咪有一年嘅時間準備要諗啲咩、講啲咩嘅揀歌？全部都是前一个月发生的。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最主要是因为我不想刻意去想一个 gimmick 的东西给自己唱。 嗯、 因为我觉得 Bella 歌或者情歌呢 佢唔係玩堅力行先嘅，你可以有咗諗法再諗下點樣做堅力，但係我覺得歸根究底你都係要講，你都係要畫你內心最最最最最最最痛或者你自己最接受唔到嘅嘢拎出嚟，咁觀眾先至會聽得入心囉。 個情感好緊要。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就係、嗰段時間又咁啱啊，其實都係安排嚟，坦白講我都唔知點解釋，因為嗰段時間我上年嘅年中啦，大概六月幾七月咁樣都經歷咗自己一段感情嘅分開。 嗯。 咁然後接下來就啱先我講十月份好忙啦，根本上都冇時間去做過反省喺呢段愛情上面。咁咁啱完曬所有上年嘅嘢啦，新嘅一年都真係要諗 solo 嘅嘢啦，我就喺度諗緊我情感上面嘅反思会唔会同呢首歌可以有关呢？ 去揾即系由 demo 开始嘅话，首先呢、這个系徐浩嘅极曲啦。咁系咪嗰阵时谂人选嘅时候，自己就觉得咦徐浩系想合作嘅监制啊？咁样开始啊？ 其实嗰阵时咧，我哋系都有一直有收过唔同嘅 demo， 都觉得好多歌都系好听嘅 melody、 嗯。 但系咧，我哋成 team 就觉得唔系 Winker 嘅第一首歌。 嗯， 都未系，好听，但系未系，可能系之后可以出，唔系第一首歌咯。总之就于是就系咁揾，就真系揾到一个位置，就系突然间，因为同 CY 嗰阵时迪迪金嘅合作啊， 系 就系同佢合唱男女嘅 version， 而识咗徐浩，咁所以系因为有个咁样嘅接触咧，而醒起会唔会揾徐浩呢？因为揾到咁多首都觉得未必啱。 嗯。 咁于是嗰时阿 wing 就话：，诶，要唔要试下揾下徐浩，睇下佢有冇啲咩歌啱啊？咁于是揾到佢 send 咗几首，我一听我就好中意啦。 系。我想问有冇去到当刻直情听住脑里边有啲画面或者一啲嘢出咗嚟噶？ 有啊。 系。 第一个佢哋嘅 version 嘅 demo version 咧系普通话词嚟嘅，其实系。 系。 咁然后佢哋系大雨一直下，噔噔噔噔噔噔，泪也一直下，对面的你没有说话。即系其实佢一唱到呢句时候，就即刻谂起，其实点解咁重我想讲嘅嘢咧？即系一段感情逝去咗啦，反省咗啲嘢啦。其实而家翻翻转头，可能对方都未必会想翻翻转头咯。 系， 咁所以有好多嘢就变咗，我觉得好 match 啦。同埋我想讲个 demo 歌手真系唱得超级之好听， 系， 佢一定系帮咗呢首歌加分嘅，我即系令到我听嘅时候多咗好多好 firm 嘅幻想啦。 系系，咁跟住拣咗呢一个曲之后，咁跟住另外嗰份词都好紧要，因为系表达咗你自己个感受。咁 T-Rex 系一个之前合作过 Cuban 19好朋友啦，咁系咪好快你又系谂起佢？ 我系同阿 wing 讲，因为我唔知阿 wing 会唔会approve 噶嘛，因为你知道都系要同佢去 come 噶嘛，咁然之后我嗰阵时都有啲客气咁同阿 wing 讲，其实咧，我觉得即系词嗰方面咧，我都有啲想试下 T-Rex 噶咁样，因为我唔知阿 wing 知唔知道我之前啲歌揾过去做，咁但系我就以一个少少试探嘅方式，我就系话，唔知道我揾佢填咧，因为我觉得佢之前其实都有帮我试过合作咁样，我觉得都相处到嘅，都好嘅，即系我咁样讲啦。跟住阿 wing 就话，其实冇噶，你揾到你自己觉得 OK 嘅人，你 build team 咯。跟住我话，其实我都好想 build 一个自己属于自己音乐 team， 即可能以后大家会谂到 T-Rex 加 Winker 就会系某一啲嘢，或者可能徐浩加 Winker 都可以系某一啲嘢。即系我希望有一个自己咁样嘅 team， 唔系净系我系一个代表，系我加佢哋系一个代表咯。咁、所以我就都好 firm 话好，咁如果你 OK， 我就真系揾 T-Rex， 我从来冇谂过其他词人啦，系呢首歌第一首歌，同埋情意结啊，因为我觉得 T-Rex 喺Keep on 19嗰陣時咧，咁有義氣幫我咧，其實我都會好想我自己第一首入團後嘅 solo 歌都係揾翻佢咯。 嗯， 即係我有呢少少呢一種諗法，係啦。咁但係好好嘅係佢真係太熟悉我嗰個性格，即係我呢首歌係講反省啦，但係講反省都可以好多種表達嘅態度方式噶嘛。但就是因为他太过了解我的性格，所以他会好知道我怎样去想这个反省、我怎样去讲我反省的东西，用什么的语气，倔强后悔，定是用一个很娇柔很伤心去反省、即是他是完全捉到我的性格会讲出来的说话。 但会不会都需要可能在真的正式落笔之前都跟他讲下、自己 update 下个状况是怎样、需要跟 T-Rex 去分享一下这样。 我覺得咧呢個位置神奇，或者因為大家本身係 friend， 所以其實佢見證住我即係同另一半一齊啦，分手啦，然後完咗之後，咁我都同佢有食飯，有去 update 近況，即係我哋係一直有 update 近況，所以佢一直都知道我嗰個感情狀況啦。咁然之後，去到真係要做歌，咁我覺得其實係方便埋序號啊，去編啊，去監我啊，其實我都真係有再俾啲 information。咁而我嗰個 information 就係我嘅創作，就係我嘅一個日記。 是 即是我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的嘛，那我就会将我那份日记打了入去备忘录里，然后 capital 写上个 group 里，那他们看着我这个文案这样的东西，日记这样的东西，他们就会大概知道其实这首歌我讲这段感情的那个反省的态度大概是怎样咯。 嗯，如果要确切可能听众听完这首歌又不同的感受，但如果你亲身第一身去讲，你会形容自己的反省的那种态度是怎样？ 我会觉得因为有很多人会说是不是很后悔啊，其实我这首歌最主要的感觉是可惜。 嗯， 如果多过我好后悔啊，我不是后悔。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即是你没有经历过或者你没有体会过呢，你就真係冇成长嘅。所以我而家呢个成长係因为我之前嘅嘢嘛，所以我又唔会后悔，但我会可惜嘅。 嗯， 即係会觉得唉，咁如果嗰陣时我愿意即係唔好下下都成日讲道理呀，唔好用呢个态度呀，或者去多啲諗下佢嘅世界呀，或者可能唔会咁样囉、 嗯、 或者可能一开始唔好咁多情绪，或者只试下处理多啲，咁佢就唔会将我放到好大，咁就唔会去到后面就会令我觉得啊，佢点解唔冇自己事业啊，就系摆我自己啊，咁样即系有好多好多情感上面嘅，其实我发现原来系我自己 lead to 呢个结局噶咯， 系、嗯、因为歌词入边讲句句说教呢、這个，头先你讲好多道理嗰样，系咪就系你反省到自己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会好容易将件事导向咁样咧？ 系真嘅。嗯，我觉得咧，即系啲人成日话男仔比较理性啦，可以讲下道理啦， 原来唔系嘅， 其实我同啲女人一样咁烦嘅，话咧，面同底嗰枕都唔同噶。 但系其实咧，佢哋只不过系相对地活多啲理性啫，但唔代表佢哋冇感性咯。即系佢哋其实都系要你有 appreciate， 会尊重俾佢哋。你俾佢哋知道啊，你係會覺得佢某啲位置做得好好，其實大家都需要呢樣嘢，係應該冇分性別嘅，我覺得。咁、 嗯、 所以諗翻轉頭就係、是、其實係我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啲好似阿媽湊仔咁，我係因為咁樣就覺得好似冇未來咁，因為我拍拖係以一個好正經要去到以後，咁、 嗯、 我就會覺得哇，咁到時結咗婚嘅喎，同你而家相處又好似阿媽湊仔，我唔得喎。 升一格噶啦，變阿嫲啦，拍緊拖咧就係阿媽啦，咁結咗婚就應該變阿嫲啦，會再升一格話你聽。 即係就變阿太啦，最後尾。真系，系嗰时我系因为咁样觉得冇咗画面，突然间、 嗯， 但系谂翻转头，其实我可以唔使剔呢一个责任噶。有好多人生嘅嘢就系佢自己经历咯，咁你可以做嘅最多就系有阵时候用提点嘅方法，就系你讲感受，唔好讲教。 嗯， 即系你可以讲话，其实我系担心啊。 嗯， 多过喂，你唔好咁做，你咁样做好明显就知咩结果啦，系嘛？你咁都要我讲，你谂唔到噶咩、 嗯？ 你咁样其实唔系一个沟通。咁、嗯、但系而家谂翻转头就会觉得，你呢啲说教其实冇人想听、 嗯。我觉得其实个出发点说教定系头先你讲嗰啲咧一样嘅，只不过系个用嘅方法 系 系、嗯、啊，即系你好担心佢啫嘛，都系你唔想害佢噶嘛。 系啊， 只不过你用咗个 approach 系好易说教，但系其实转咗啲字眼可能舒服啲，你又可以表达到。就可能会舒服好多。 系啊，所以变相我就会觉得啊，呢一首歌就系、是嗯，我觉得一首造成好啱啊呢个歌名，同埋就系、是、我成日都讲噶，一首造成呢首歌唔系就系俾我去听嘅，其实一段感情系两边都有一首造成嘅成分噶、 嗯嗯， 即系我可能就系说教啦，你可能就系唔识得表达自己啦、 嗯， 你冇去讲你的感受，所以变成对方觉得以为你 OK，、嗯、但系原来你唔 OK， 或者可能你 OK 咗呢个冇，但系其实整体嚟讲，对段感情系唔健康嘅，即系其实大家都有份造成，咁所以呢一个歌系。大家男定女边个做啱做错都可以代入咯，我觉得 系。 咁上咗呢一课啦，会唔会都觉得啊好啦，放低咗呢样嘢，可以 move on 继续去，即系攞住呢一个经验继续去行自己嘅人生，会系舒服啲咁样？ 会啊，其实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都是一份记录。我想很多歌手都是这样的了，现在。因为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想的东西都是觉得音乐就是一个日记，一个记录成长。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所以我会觉得这一首歌就等于结束了我一啲感情上面嘅困扰，我知道我自己原来系咁样啦。咁我下一段如果以后再拍拖嘅话，或者有啲对象想大家互相去了解，去发展嘅话，咁我会注意多啲呢啲位咯。 嗯， 但我都唔够胆讲实，我会唔会系因为你明啊？ 我知啊，所以我头先我话其实你系转字眼咯，会容易啲，因为要你唔出声咧，我觉得 好难嘅。 呢个系个汤底，你好关心啊，所以系转字眼多过叫做讲笑啲，我觉得好难。 唔出声又变。有另类的不沟通咯， 系啊， 系啦，咁所以又不一定是好咁样。 所以叔叔俾你嘅建议系转字眼， 叔叔 转字眼会转字眼就大家可能都会舒服啲， 系啊，转字眼好好精进啊，啱 啊， 呢样嘢系都要学嘅。我到而家就算即系结咗婚，都仍然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一整个人生嘅学习嚟啊，因为到而家我都。个道理明噶， 系 到一个位嘅时候，你就会唔觉意，点解我又踩咗落个窿度嘅咧？ 系啊，会咁样。 因为磨合唔系要磨蚀咗自己啊嘛。 啊，哇，你讲得好好啊呢个。 好多呢啲咁样嘅金句， 你系咪情圣嚟噶？ 唔系，我都唔知。即系你磨合嗰样嘢，你唔系要磨蚀咗，即系你磨合系要揾一个你自己唔改变自己态度，系个方法转咯，其实唔系个底转咯。 系啱啊。 因为你个人嘅性格，你系咁就系咁噶，我成日都觉得。 系啊系啊，表达方法咯。 嗱，咁啊呢个成个嘅谂法啊背景有晒喺度啦，但系真系。去到實際操作，真係要去準備去錄音啊，入去錄音室等等。譬如加上我頭先估嗰啲，即係處理啲發音啊、咬字等等嗰啲，呢一 part 啦又點樣樣咧？ 哇，其實我自己都首先真係要講多謝徐浩，因為其實我都有講我自己係一個學習。嚟讲唔算系一个好快会 get 到一啲理论技巧嘅人，因为我系好俾情绪感情去驾驭咗我去做一件事，即大部分时间都会咁，所以学嘢嘅时候唔够冷静咧，就会学得比较慢。 嗯， 系咁，所以佢系用咗好多时间去教我点样咬字咯。 嗯， 即系当佢带出我呢个字咬得唔好嘅时候，我系会直接死练难练，但系其实。佢就同我讲咗一句都几刻骨铭心嘅，就系话 ，Winka， 其实你真系好努力，但系咧你要聪明地努力。 嗯嗯， 系啦，佢意思就系话你个人学嘢好急。 嗯， 但系其实咧你应该要搞清楚咗个字嗰、那个发音，佢原因系点解会咁样发咧，同埋佢哋嘅 system 系点样分咧，咁你就好自然就一理通百理明，你就唔需要再每一次录音就咁辛苦自己，又重新再学嗰份歌词，因为如果你呢份歌词有个我字，咁你下一份个我字你唔会突然间唔识读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佢就令我叮一下，哇，原来我做人都几笨咯、啊。 方式唔同，都系嗰句，换个方法，可以换个方法。 突然之间令咗，哇！呢件事好晴天霹雳噶， 好笨，好蠢啊！但系我开心啊，因为佢系真系好唔放弃嘅，即系佢都肯同我讲，佢话其实根本上都唔使点样去捉太多你嘅情感啊，因为你一嚟你录几句，我都知道你系咩感觉情感，唔使执太多，反而系我入咗局之后，一听到你啲咬字，我就即刻 out 货。咁唔可以咁样咯，咁然后我都觉得咁系时候面对啦。 嗯，咁你话开窍嗰个窍门其实系乜嘢咧？咁你而家经历咗呢次， 我发现咧，点解广东话歌咧？如果你即系如果你系咬得正咧，就容易唱好多。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呢个编曲呢、這个 melody， 第一次试录嘅时候，我唱到断气。哇！点解咁难唱嘅？点解我唱我跟 demo 普通话唱嘅时候唔系咁嘅？但点解广东话咁样嘅？譬如个得咁样啦，咁可能就系平时我会得咁样，但系原来你如果录音你系好明显得，其实你就会直接有个 attack 喺度咯，有个力喺度，你唔需要得，你系直接得。就已经得咗， 好明啊， 系啊， 但系其实我而家讲嘢都会有啲懒音，因为有时候都分唔清，但系起码我觉得我唱歌一定要少啲懒音咯，讲嘢就慢慢再适应啦， 系咯，都见到你有 post 要将啲字写翻啲中文粤语拼音喺度， 系啊， 即系今次亦都有要落呢个功课咁样， 系啊， 咁啊嗱，录音亦都系咁样啦，咁但系亦都跟住 MV， 我见到好多大家 comment 都睇到好抽心啦，我都觉得系啦，即系嗰啲。 情節好好似好簡單，但係啲嘢好重。咁、其實裏面一啲 concept， 大家會講到，譬如嗰隻蛋啊，嗰、那個錄音機呢啲，係咪都係由你自己經歷過啊？定係點樣同溝團隊啊、導演嗰啲溝通 咧？我覺得 MV 咧就係、是、導演加我嘅故事嘅混合版。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記錄嘅人，我中意。影相影片啊，所以我手机长期都同我讲系冇位嘅， 好写实啊呢件事。 咁然后其实我嘅年代系唔会有呢一个用 cassette 去录音噶嘛，咁但系我谂其实导演都几复古啦，佢会谂到用 cassette 录音系一个好似睇书咁样、一个幻想一个浪漫嘅画面咁样，我觉得都几特别啊呢、這个 idea。然后蛋啦、蛋啦，其实撒蛋嘅蛋黄咧，我系会食嘅。 系系， 但系咧，我系唔系好接受到蛋黄系生嘅状态。 哦，即系太阳蛋嗰啲就一定 唔得。所以咧个公仔面嘅煎蛋咧，你会见到男主角咧，佢系有生嘅蛋黄，但系我嗰个咧系走咗个蛋黄。 系啊， 因为一系你就整，一系你整炒蛋俾我，一系你就。唔好俾啲蛋 咁，咁啊呢一首就加入咗 Collar 之后嘅第一首 solo 啦。咁有冇话今年嘅 plan 自己或者团队会系点样啊？ 2023， 我觉得咧团嘅一定会继续嘅。 系， 跟住我自己咧，其实我 系 好希望今年可以出到三首歌，可唔可以咧、我希望可以啦。但系你知咧，世事无常，你唔知等间发生咩事，我都希望即系顺利啦。 好啊，咁我哋就期待啦，无论系。冰淇淋啦 ，Collar 啦，或者其他成员又会唔会今年又有其他人有 solo 嗰啲，大家就继续留意住啦。咁、啊，多谢你啊，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想讲知错了，然而还重要吗？摆太姿态了，然而还未得到一眼弥补为时极慢，怎可再贪？当日挨尽奚落，仍在旁是你吗？我为何任由负能量转让给你承担？往往挑剔当习惯，累你热暖的心早变冷。如果会说不紧要而没发火，你会否释怀无从恨我？恨我让你情绪折磨，难怪你想躲。过去若变改或现在未必分开，我怪我责备太多，句句说教如何相爱，最全部在于我肯改，你亦不再。若果懂得爱，哪会满脑是你应该？对错若太执着，原来你会伤害，挽不回动我醒觉，你已避开。 最后听我有 Winger 陈明佳的派头歌《一手造成》，听日五点再见，拜拜。